一个家。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唐克称，三季度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进一步改善，总体企稳回暖。2017年以来，至少18个省市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北京、天津、上海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突破2000元。近日，国家标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已完成征求意见稿。意见稿要求养老机构提供电话、网络等通信服务，注意保护老年人隐私。石家庄楼市限售升级，继新购住房5年内不得上市交易之后，河北石家庄又将这一政策扩展至经济适用房领域。北京时间10月18号，2017至2018赛季 NBA 常规赛拉开战幕。在拒绝认可伊朗核协议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表态，称伊朗协议极有可能全面终止。据悉，市属医院改善医疗服务，下一步计划将通过区办试管等形式，实现市属优质医疗资源16个区全覆盖。为了确保居民家中暖气正常，热力集团已经陆续启动供热系统的灌水打压工作，建议居民留意小区通知，并注意跑冒、滴漏等问题。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汉语当中的有些词语不必调配平仄，只是在舌尖这么一滚，便诗意无限。比如说相思，相思是一句婉转的我爱你。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7点的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王菲的歌曲《红豆》。Yeah.

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甜歌天后孟庭苇，直约专线1381001-0969。

听经典。 宽恕是爱情的罪，活该我痛彻心扉。你看清了吗？台上总是太艳美，我是个傀儡，没有心却偏要感觉，每回唱歌都掏尽心扉，爱过最怕还会后悔，为何寂寞它没有边界，让你让我为爱沉醉。只怪我太疯狂，我太贪婪，心酸也要唱，爱像歌手面对灯光，听见呼唤就活得很灿烂，偏偏我心却偏要感觉，每回唱歌都掏尽心扉，爱过最怕还会后悔，为何寂寞它没有边界，让你让我为爱沉醉。只怪我太疯狂，我太贪婪，心酸也要唱，爱像歌手面对灯光，借呼唤就活得很灿烂，偏偏我好孤单，我太贪婪，盼在爱一场，就算一切只是梦幻，都是短暂别吝啬，说谎对我都浪漫。 在室内改变了自然，我们就不容易明白冬天午后的阳光有多么可爱，也不容易体知夏夜庭院倾听蟋蟀鸣唱任凉风吹拂的快意了。

直接与老板在线谈条件，提升找工作效率。搞错老板吃土，搞对老板吃肉。下载 BOSS 直聘 APP， 换个新老板。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郑安娜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看看看潮来，悠悠悠愁往，那那那抛抛滚滚永无休，让彩云伴海鸥，一起翩翩飞飞飞飞行呀，天际 一声呐喊哦， 不是每个人去都有美好回忆，有欢笑心只有分离，不是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哪怕像我如此爱你，不是每个年去都有美好回忆，是你说过要我陪你到底，真真假假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未来3年，故宫将在修缮5.1万平米的古建，故宫的南城墙下的库房南大库也将作为明清家具展厅对外开放。根据新发地市场统计数据，目前新发地市场鸡蛋批发价为每斤3.58元，相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21%。近日，顺丰蜂蜜运单正式上线，可以实现收寄件人的姓名、手机地址的全面隐藏或加密化。今年东西城共启动建设6处城市森林，其中新街口、菜市口、西革新里3处城市森林已完成建设。石景山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拟面向2017年应届毕业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7人，涉及地理、化学、体育、历史、物理等多科学科。目前规划1期的环球主题公园已完成扩出设计，并启动施工图设计。规划1期停车场正在加快完成概念方案设计，同时1期工程内部市政设计方案已完成。全国首创、全市首条磁浮列车 S1 线首次全线亮相，全线调试中间不停车。通州区今年启动农村煤改电工作，涉及的106个村已进入电取暖设备的调试阶段，目前已完成20%，本月底前将完成全部设备调试工作。 是谁在敲打我窗？